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那我也是来为大家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宁博鑫和他的妈妈。还是首先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那博鑫先跟我们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宁博鑫，今年10岁了。 欢迎博鑫。那也有请博鑫妈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宁博鑫的妈妈。 欢迎二位啊，今天要来听博鑫打冰球的故事。那博鑫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你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呢？ 我就是有一次看见冰球场那个大棚子那种建筑很好奇，然后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那个建筑里，发现里面是一个冰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打球，我就想去这上面滑一滑冰试一下，然后我妈妈就给我报了一节课，我就上去试了一下冰，滑冰是什么感觉。滑完之后我感觉冰球这项运动很好玩，很有趣，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这项运动。 不过那时候你刚去体验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只是在冰上滑吧，还没有完全接触到冰球，是不是？ 对，就是推着小板凳，那会儿还站不稳。 对。 然后就玩了大概1小时吧。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 那等真正接触到冰球的时候，和你刚上冰的那感觉肯定又不一样了嘛。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你觉得？ 就是刚上冰的时候就是滑，然后还站不稳，老摔。还没有拿冰球的杆，然后什么都没有就滑一下，把基本功练好。而现在打冰球就有很多队员，那些队员就跟我一起打冰球，而且那些 还速度变得更快了，然后也不会老摔，还有一些就是也可以拿冰球杆，就是在冰球场上随便就是都就是打冰球了，就不像是原来只能滑基本功还老特别不好老摔那样的。所以说我感觉还是现在就是更好一些，更刺激一些， 就是乐趣更多了嘛。让博鑫 那会儿5岁，他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当时我们在西三旗那气泡膜一直就是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对，有那么一气膜管 嘛。就是一气膜管。 对， 对。然后后面是有一个他幼儿园的一个同学哥哥呢是打冰球的，就说这项运动怎么样如何如何好，就跟我聊了几句。然后聊完之后我就说那正好咱们去试试吧。就当天试完之后他就特别喜欢，就一直就坚持下来了。 的确也是因为这项运动给博鑫带来了一些比较新鲜的或者叫比较 对 不一样的感觉吧。 对对对，冰球这个运动就是觉得说就特别适合男孩。他的整个速度啊又有冲撞又有速度，就完全符合男孩这些爱好，我觉得 速度与激情，我们说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整个就是这种 这种在冰场上，就他的这种速度感，我觉得是别的没办法给予的这种感觉。 但是刚才博鑫其实也讲到过一点啊，就是可能在他打基本功的时候吧，那段时期听起来应该是有一些枯燥的。 对 啊， 枯燥。 对，你需要把这些技术掌握的更牢靠一些，才能有他现在的这些更纯熟的表现在场上，还有跟他队友们之间的这些配合，以及说参加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比赛。那在那段时间啊，博鑫有觉得很枯燥很无趣吗？刚才听你的这个口气，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 嗯，对，有一些。反正教练就是带着我们滑呗，急转呀，急停你也得回，不然的话比赛场上你急停急转都不会怎么滑呀。然后呢，刚第一次参加联赛的时候，那会儿是我刚打大概3-4个月。我还不是很会这项运动。所以我拿那个冰球杆还感觉特别的不顺手。反正就是很，而且打完了以后也一直输，因为对方都是一些就是练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些球队。我就是刚滑3-4个月就老输，但是我依然感觉这个运动还是很好的。到最后我就一直几乎不怎么输，然后滑的也很好，然后最后我就已经可以就是很熟能生巧了。 不过在那段时间啊，怎么能够去坚持下来的呢？ 他那个时候吧，一开始滑行的时候是让更多的就是滑冰练一些基本的滑行的动作，所以他没有比较，就是孩子他是像跟就是慢慢来，他不会觉得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不会觉得跑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所以他整个也没有觉得就是特别的会觉得去反抗，就是抗击做这件事情。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开始比赛了，然后呢他们就特别愿意拿杆儿，特别去拨了那球去，但是教练呢就说你不行，你得先把这基本功先那个就练 扎 实了。 对， 所以就他上冰了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让他去拿杆的，也不让他去碰球，就把腿上的功夫先练好了。是有了这个就是去赛场上比赛的这个经历，再反过来练滑行的时候他就有些不太愿意了。所以就是，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比赛的经历的时候，他没有觉得说我在冰上就练滑行是一件特别枯燥的事儿。但是现在反过来呢，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更想去比赛，我就更想去就是有这种对抗。 对， 但是就是因为他后面就是以教练也会就是摸清楚他们这些想法，会在每次大课快结束的时候 给他们一点 分钟，给他们一些时间去就练这些对抗啊，就是比赛啊，然后前面的这都是基础滑行 啊。不过也像博鑫刚才自己提到的嘛，就是刚接触这个3-4个月就要上去打比赛了，而且他自己也说了，先开始老输球。 对， 那就是说白了在赛场上被虐来虐去的。 对， 当然加上教练也跟他们会说，再加上自己就能理解说，我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基本功的话， 对对， 那我肯定还是会一直是这种状态。 对， 总是没有办法赢球。 是的， 那反过来的话，有了这样的一种加引号的刺激了啊， 嗯嗯， 那他自然也就明白说这种基本功的练习是必须的。 对会 啊， 就是尤其是在看见就是对手非常强大，就是他们一开始小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传接配合，就是靠自己一个人带球的时候，就对手如果特别强，就是人家就控球各方面速度都比他强的时候，会激励他，让他去就是去努力去提高自己。 所以就那段时间也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好像就度过了啊， 没有觉得特别的较劲，每一项哪个内容枯燥啊。他特别乐于去，就是比如说生病了，他可以不去学校上学，但是他必须得去上冰。这就是我不觉得、 这不能让老师听见。 对，就他就是特别爱，就特别爱这个项运动 啊。那博鑫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你爱这项运动的原因，你自己有没有去回过头想一想具体是什么原因？ 就是当时我看一些就是职业球员打冰球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动作特别帅，速度特别快，然后我就感觉一定很刺激，所以我就想要我自己也变得这么好，然后想试试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我感觉那种感觉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就是就是舒服，就是感觉假如说上了一天学了，然后 然后一到冰场就这么快速的滑呀、啊、就感觉心里非常舒服 啊。看来博鑫是非常享受在冰上的那个感觉啊。 对对， 而且小小年纪已经有了那种就是我们成人需要释放压力的那种感觉了、啊、 对, 对, 对, 对，他有一个宣泄口。 对， 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冰球就是这样，就是不管是冰球也好，任何就是运动， 嗯， 就是特别正向的一个宣泄口。 对对， 就让孩子有一个发泄的地方， 是 一个特别健康的出口去发泄自己的这些情绪、啊、 对，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同样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让孩子去多多的参与不同的运动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影响、 嗯、 因为它的前提一定都是通过健康的这种运动的方式让孩子们得到身心上的收益。哎，那冰球一定不例外。那我们也想听一听博鑫妈妈跟我们讲一讲啊，那博鑫您觉得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啊，他得到的这种身心上的收益都体现在哪儿呢？ 嗯，冰球这个一个竞技类型的体育，然后也是一个团队运动， 嗯， 所以宁博鑫他一直就是这种就男孩是这种拼到底我绝不放弃的这种理念一直在，就是我、 嗯、 不管是我一开局的时候可能会失利，嗯，对方可能先进球了、 嗯、 但是我一定就是咬紧牙挺到底，就绝不放弃，就到最后一秒我都不会放弃、 嗯、 就这种、 哦、 我觉得这种毅力坚韧不拔的感觉就是通过这个冰球培养出来的。 很多时候可能都比我们大人 对 要更加的坚韧不拔了、啊、 对对对，他就一直就是不管是对方有多么的强大，我只要在场上我就得拼到底，就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嗯， 我就觉得这是就是在整个这种就竞技体育中，竞技体育只有一个冠军 啊， 你为了要得到这个就是能拿到这个荣誉，你就会拼尽全力去做这件事情 啊， 而且他整个团队大家伙就是整个一起付出，为了同一个目标相互信任，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啊。那其实应该也是有一些比赛给您留下过这种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一直这种坚韧不拔咬到最后的一秒钟啊。 去年联赛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对手 啊， 然后就是基本上我们从来都没有赢过对方 哦。 然后那次联赛的时候守门员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天天作为后卫也是守门员后就是之后的 是呀， 最后一道防线， 倒数第二道防线， 倒数第二道防线，他跟球队另外一个主力后卫， 嗯， 两个人打满全场， 哇， 就好几次都是从守门员身后把这个球从红线给掏出来， 我的天哪，听着都很惊险。 对，等到打完了之后，人家技术确实是更棒一些、 嗯、 就一直压着我们打、 啊、 然后等到打完了之后摘下帽子整个耳朵都被打紫了，然后一肿起来了、 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后卫就打的腿都站不起来，最后是爸爸给扶下场的。 我天哪， 对，就觉得整个就是感觉是在用生命在拼搏的感觉 对，对待每一场比赛、啊、 对对对，就是一直挺到最后，我即使是就是有疼痛、 嗯、 我都已经可以忘却掉这种疼痛、 嗯、 然后我坚持到最后，等到裁判吹响最后就是哨声的时候、 嗯、 我才能就是停下来。 嗯， 然后最后我们虽然说没有赢，但是我们扛到了就是任意球 啊，这 任意球 输的，跟以前我们的战绩比起来又是一种进步吧， 可以说是进步。 对, 对， 就是我们至少是在整个就是正常常规时间内我们没有让对方进球、 嗯、对， 就是当时确实挺不容易的。 那博鑫对于妈妈说的那场比赛应该还有很深刻的印象啊。 嗯，对 啊、那场比赛刚才妈妈讲的啊，摘下头盔的时候你都这个状态了，当时在比赛场上的时候自己完全没有感觉是吗？ 对，没有一点感觉 啊。当时你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想能赢，就是把那个比赛的正常时间给打完、 嗯、 不让他们进球就行。我就是不管前锋我们自己能不能进球、 嗯、 就是别让对方进球就行了、嗯、然后到任意球我们就只能对方一个队员或我们守门员就是一对一这么碰、 嗯、 我们也只能在场下看着、嗯、就算进球了我们也不能上去帮守门员把球捞回来。最后嗯，他们赢了，然后我就有点伤心，但是我最后经过这几年努力、 嗯、 然后我们在今年的 大奖赛中把这个队给赢了。 哟啊，还有后续的其实啊。不过刚才我还在想听博鑫说呢，比如说像在去年的时候碰见他们，因为妈妈也说到了啊，这支队伍 对 又是我们的老对手，然后实力好像还比我们稍微强一些， 对对对， 所以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点点的担忧或者说是害怕吗？ 没有，就是放开了打， 嗯， 只要打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就行了， 啊， 不管赢不赢。 就像博鑫自己说到今年的时候啊，我们再一次面对这个老对手的时候我们已经战胜他们了。 对， 那对于这场比赛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博鑫？ 就是这场比赛打的也都就是不是一直谁压着谁打， 嗯， 就是你球打到你这儿又打到我这儿，就你来我往，没有像是上次一样就一直压着我们 被压着打， 手去打， 对， 然后最后我们比他们领先了一球，然后最后就赢了。 啊，看得出来真的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啊。 对， 而且这种进步其实我觉得的确也是需要通过比赛他们一点一点的去积累下来的。 对，就是比赛的一些赛场经验一定是要靠就是很多的比赛去累积， 嗯， 这是教练就是在上课过程中是没办法教会孩子的， 嗯， 一些场上的一些随机出现的状况， 对， 这得靠他的一个经验去累积，做出一个最快的判断。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的这些一点一点的成就，我觉得其实也是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建立自己自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吧。 对对对对， 可以说是。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种就是他们赢一场球的这种喜悦和内心得到的满足， 嗯， 并不是说是我去一趟游乐场， 嗯， 或者是看一部好看的电影可以满足的， 给你买个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不是那种感觉， 这是自己通过一种就是一种拼到最后得到的荣誉， 嗯， 就自己付出然后得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满足感是无法形容的， 就是慢慢的也开始趋于像成人的这种就是对于精神世界上的这种追求了吧。 对对对， 而且刚才其实从博鑫讲的这个，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就是对于教练给他们布置的一些在场上的可以说叫任务吧， 嗯， 或者说是一些目标， 嗯， 他们能够更好的去领会， 对 啊，更好的去完成它。可能刚开始我们在学习这个项目、接触这个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有一些懵懂。其实这个我觉得，从妈妈您这个角度，感觉是最深刻的嘛啊，看着他一点一点的这个成熟起来，到现在看比赛。刚才我们在节目录制之前交流的时候，也感觉到，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比赛配合， 对， 要比刚开始的时候 默契很多， 对，更行云流水了嘛。 对， 啊， 是。 您在看比赛的时候这种感觉也会很强烈。 对，也会，就是之前最早的时候就靠自己一个人， 嗯， 先过自己下四个再过对方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定要靠配合， 嗯， 因为你要想自己单靠个人的一这种技术 单打独斗， 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它也不符合这个运动项目的 特点， 啊，特点。 对，它整个对方你再怎么厉害的一个前锋，如果是你在对方禁区内你想要独带或者是就是没有配合，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你再好的前锋也做不到。 对， 因为你毕竟人数上你也不可能就是我两个后卫加他们对方的中锋三个人压你一个人， 嗯，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事情。 对， 但是你要大家伙配合起来，两个边锋加中锋， 嗯， 这么三个人对抗两个人，那才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配合，完成这个射门。 对，而且这也是我们一个团队项目它最应该有的一种就是体现吧，啊，就是场上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其实我听刚才博鑫在讲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比如说使命，我们把这个比赛拖到了这个任意球了。 对， 那到下一个阶段可能是守门员需要和对方球员再做出一个更加直面的这种对抗了。 对， 那我至少先完成了我当时在场上的使命。而在场上虽然说我们是团队的项目，但是同时也要每一个人都体现出自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对，一个价值， 对，缺了谁都不可以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这个应该也是让孩子在参与冰球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他去体会在一个团队当中我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时常的是需要转换的。有时候可能我是需要站出来的，但有时候我又是需要在团队当中来贡献力量的。 对， 嗯， 这样对他，我觉得对，就是这种团队运动和就是单人的这种运动，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整个团队的整个配合默契度，包括相互信任之间建立出来的这种一起去完成一个目标的这种团队，和你自己一个人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中间需要太多人磨合，还有就是之间的这种默契。而且就是每个位置，前锋也好，后卫也好，他每个位置都非常重要，缺少了谁，这个比赛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对， 包括他以后，我觉得在对他以后成长起来，在一个团队工作团队中，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对未来的铺垫吧， 对， 可以说 是 啊，是让他去逐渐适应。 因为你毕竟你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你一定不是一个个体， 是的， 你跟谁交往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合作呀， 对， 包括这个一起做工作，这都需要有一个就是配合，该你付出的时候，或者该你就是出去扛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得有这种就是角色的转换。 对 对，从小建立这种状态，我觉得挺好的。 对， 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有担当。 对 对, 对，是需要有一些担当的这种能力的嘛。 对， 那这个其实在博鑫日常的生活当中，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体现呢？比如说他在他们学校的这个集体当中，博鑫，你感觉打冰球会对你有一定的帮助吗？ 我感觉就是在学校的运动方面的话，我感觉我会比就是普通的一些同学要稍强一些。 你是不是谦虚了？我觉得应该不叫稍强，可能都要远超你们班一些平时可能运动不是特别多的同学。 对，就是反正运动都是就是很多人就说运动相通的。假如说我是打冰球的，假如说我和另外一个假如说我和一个踢足球的人玩吧，我们两个打篮球，就是都会打的不是特别的不好，因为我们一个踢足球，一个是打冰球，都相通，所以运动都相通嘛，所以我们都会 更容易上手，对不 对？ 对啊，那你的这个体育成绩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你最擅长什么项目呀？跑步、跳绳？ 跳绳和跑步都挺好的。 啊。 就是没有特别差的一些方面 啊。其实我觉得从博鑫自己说到的话，也能感觉就是身体好，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我们其实是最在意孩子的啊，是家长最朴素的一个心愿嘛，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有后面这一切， 对， 好的品德也好啊，性格也好， 对 啊。从这一点上，博鑫给您的这个感受应该也是蛮强烈的啊。 他在学校的这种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这孩子他比较的随和，就是他跟谁都可以就是在一起玩，或者是交流，他没有觉得说是哎哪个同学或者拉就是拉小团队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比较大家都可以，就觉得我可以跟所有的孩子都玩，只要你觉得就是聊什么也都能跟你聊， 多好呀， 什么也都能跟你玩。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比较随和， 也更好的能去融入到任何的一个团队当中。 他能。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宁博鑫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宁博鑫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 身体健康这个就是宁博鑫确实也挺棒的就是身体也各方面也家里面也不会有太多的操心这些身体不好，因为他长期一个运动状态，然后他整个活力啊精力啊都特别的旺盛对 而且又是长期在冰上去待着，本身这就是一个冷环境的刺激嘛， 对 所以对于他来说就是这个身体素质还真的是 挺 不错 的 啊。 对对对， 这个可能也未必是我们最初让他学习冰球的一个初衷，但是的确也发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对，当然就想着说冰球也好就是足球也好，就想着说他有一个运动能让他长期就是一个团队运动。当时我们给他找项目的时候就没想着说是要找一些单独的运动，我觉得因为男孩子一定是要有团队运动，比如足球篮球或者是就是冰球这样的运动，然后就想着就是强身健体，但是后面发现他热爱投入的更多了之后就觉得哎，好像其中的乐趣不只是强身健体了。 那除了强身健体以外，我们现在的收获还有哪些呢？ 就是一个对他性格的培养，然后一个是对他整个大的人生观的一个建立，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他整个方向就是特别的健康向上， 对， 然后他的三观很正，这孩子有阳光， 对， 也很阳光，然后整就是他的给人在一起的状态，不会觉得这个孩子就是热爱运动的孩子就是特别的明显，就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就像个小太阳似的，他总能给你一些能量。 对是这种感觉啊。 对，是这种感觉。 对， 就热爱运动的孩子让你觉得就是他特别充满活力 啊。对， 他虽然说就是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大人觉得闹腾， 精力无限嘛， 对，精力无限，就是恨不得就是充电一小时待机整一天那种感觉对但是就是他的整个状态，男孩那些该有的那种就是阳刚之气啊，坚韧的不拔的这种性格他都会有 啊。而且像刚才您说的吃苦啊， 对 待挫折，对待困难，他能够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 对， 更是 正向，这孩子 对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收获嘛。 对孩子就整个队他们团队，因为我接触的冰球的孩子都很多 啊， 这么些年然后就觉得就做这项运动的孩子我觉得整个都特别的正向，就是爱好运动的就是冰球的这些孩子他们特别积极，处理问题都比较积极，他们不会去很被动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遇到困难他们是想着是怎么样去努力的去解决它， 对 然后想办法， 不是逃避呀， 不是逃避， 或者消极的去 对 待它。 对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在就是通过这个运动能改变他的这些东西。 对，而且他又在不管是他的俱乐部接触到的这些小伙伴，还有就是在海淀区冰球队接触到的这些队友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始终也都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就像您说的嘛，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太阳照亮了身边更多的人，影响到了身边的更多的人啊。那博鑫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讲啊，有没有那场比赛让你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呢？ 就是有一场是赢那个很强队的那一场比赛，就 打奖赛，就是我有两，就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就是我带球有两次带球的时候，然后他们就都把我给就是撞飞了， 哇！ 然后我就心里闷着一口气， 嗯， 最后第二节。最后一秒时候我没看时间，因为时间在大屏幕上，然后呢我们在下面比赛呢，我就没看时间，然后正好对方带球进来了，然后本来是他们肯定带不过来，因为只剩一秒了嘛，我就有一口气，然后我就把他给撞飞了，然后最后我还犯规了，然后一看时间，我刚犯规，裁判刚吹完哨，然后我就犯规了。正好，然后休息完了，然后我又被受罚了两分钟。 啊，到受罚区待了会儿。 就感觉没有必要，最后一秒了，我也没看时间。要我看时间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干这种特别。 有点儿就是 没有用的事情。 对对，哇，真是啊，孩子这么小，自己脑子里当时思考了这么多东西，估计在受罚区的时候自己也在回味刚才的一个表现以及我做的这个事情值不值当嘛。 对， 但是其实真的这的确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可以叫人生经验、人生道理他都在去积累去学习，但是的确也是需要他应该叫吃一堑长一智的，像刚才博鑫自己讲的这个，我们大人有时候回想起来都觉得 没必要去做， 哎，对，没必要，但是他必须得可能自己去这么经历一下，才知道我这样做是多么的不值当，既给我自己耽误了我上场的时间，又让我们的队伍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嘛。其实这个的确也可以说是博鑫虽然受罚，但是我们是得到了教训，或者说叫也是有一定收获的。 对，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形成自己三观的这个过程里是不断的去吸收到这些良好的信息或者说良好的影响。 对， 而且像我们提到咱们博鑫今天呢是以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个小队员的身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他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其实也能够收获到很多正向的影响， 哎， 因为之前也接触到了不少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小队员，就感受到孩子们真的就像您说的啊，球打得也好，然后学习成绩也都还是很不错的，甚至说他们能够到自己小学高年级，然后初中啊高中啊甚至大学都能够一直坚持下来，走这一路下来的话，其实能够平衡好学习和打冰球的时间，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 对，特别不容易。 对，博鑫其实也在慢慢的开始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啊。博鑫今年已经上 四年级 了。对，那对于我们小学高年级的博鑫来说，可能的确就要开始去面对这样的一种彼此之间互相去协调的一个关系了。那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我们是怎么帮博鑫去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呢？ 他上冰一周4到5次，每次是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 啊， 加上换护具和来回的时间大概就是3个小时左右，所以基本上就是放学到晚上的时间他就基本上都跑在冰场了。然后所以我是要求就是他每次上冰的时候，这几天作业是必须中午在学校就做完的，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 对对对，然后呢所有的英语阅读和语文阅读都放在睡前，就是睡觉之前半个小时之前，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每天必须要做的东西都做完，然后你不上冰的时候呢就要抓紧把所有课外班的作业全都做完。 哇，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挺辛苦的。 嗯， 就是玩的时间你要说是哎，我今天花半天去游乐场，或者花半天去逛个商场什么的， 可能没有 没有。对，就是他对于他来说放松就是上冰。 对， 博鑫， 刚才自己也说， 对，我放松的时间就是去上冰，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功课就是要求他是就是抓紧时间，能学校能完成就完成，不行的话去冰场的路上，回来的路上 也得把这些时间 全都做完，就是每天布置的任务是一样不能落下的。他也就反正每天一周排得满满当当，没有任何富裕的时间可以让他说是哎，就是偶尔就是说放长假的时候，哎，跟我商量说妈妈我今天要是我能不能给我 玩一会儿，打会游戏什么的。然后我说行，那就他们球队几个孩子就一块儿连个机玩一会儿，也就半个小时，也就这样。其他时间都是要么就学习，要么就上病。就周一到周五还学校可能还有一些放松的时间，都是周六周日真是从早到晚排的全满。 甚至我听有时候说周末的时候，这比赛一天都不止一场。 对， 说两场三场都是有可能的啊。 对 对, 对，然后就来回就是几个冰场倒，然后路上也会花一些时间，加上比赛。 啊，博欣妈妈刚才光讲这些，我听起来都觉得你一天挺忙的，会觉得挺累的吗？ 有时候会感觉特别累。 假如 说没有冰球，然后上完网课。 哦。 有时候我就上网课嘛，网课得有两个多小时。 嗯。 几乎是回到家，我就是吃完饭就得上课，上到八点多。但是那种时候一般的话，我都会在学校就把作业给做完了，基本上。极偶尔的时候会留一点点作业，但也不多了。下了课然后做完了就可以，然后再把家庭作业完成了以后就可以就洗洗睡了。然后我一般会在中午吃完饭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可以在那一个小时里把作业基本上做完了。上完最后一节课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四点半，那半小时也可以做完做作业、看书之类的。我也可以就是将近花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把作业就全部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就回家，就只用写家庭作业、上课、打冰球之类的了。 就听博欣刚才自己啊，脑子里头很清晰，这个时间什么半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都是处理的非常好。就是他在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学会怎么去更好的 管理时间。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对于他未来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他每天都要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今天的课程晚上安排了什么课程，你需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然后什么样的训练，然后他都自己都清楚。我都会就是把那个时间表提前贴出来 啊， 然后他就每天自己看，然后他就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我需要怎么样在学校安排我的时间完成作业，时间管理加上自律。 对，这个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孩子来说真的也是特别重要的嘛，就是这是为像刚才我们说为了他以后做铺垫，我们以后步入到工作岗位可能要处理的事情要面对的这个东西会更多更复杂，那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协调好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让博欣在现在他处理好的话，其实对于他以后就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是， 而且还有一点也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他在身边看到的这些队友们，不管是俱乐部也好，还是他 对 区队的这些队友们，大家都是这种状态， 都是这种状态 啊。也就习惯了，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了。 对对对，他不会，他现在会就是看那个周围俱乐部的孩子，俱乐部的队友，包括区队的队友，就是大家都是同样的状态，他倒不会觉得他这个是特殊的，所以他没有觉得自己就会觉得也跟别人不太一样。 而且其实还有就是提到我们这个海淀区冰球队嘛，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他所接触到的环境和人 更优秀。 对。所以也让博欣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环境里头去向这些人应该说是去学习的啊， 是 看到那些比博欣大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可能的确也对博欣是一种影响啊。 对，会刺激他更努力 啊。博欣能跟我们说一说你自己觉得加入到海淀区冰球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我感觉因为海淀区队在区队里面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组织，我能参加海淀区队也是很光荣的，而且海淀区队各个方面都很强，加入这里，每个小朋友都实力都变得非常强，我也能跟着他们就互相学习嘛，我觉得我在这个组织里慢慢的，应该我也会变得非常的好。 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们彼此之间真的也是可以互相去交流互相去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对是，当时他在没进区队之前，就是他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感觉特别好，就觉得哎，我可能就是真的是特别棒，然后到了区队他接触了各个俱乐部选拔上来的这些好的孩子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可能还是有差距，还是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他会去调整，会去 补足他的地方，他就会自己会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看我的可能比谁谁谁我觉得速度要慢一些，然后我觉得我就应该多练一下速度，他会自己去跑步啊提速度对，会练这些东西。他可能也觉得哎，你看谁谁控球怎么怎么好我也想要去就努力，他又回家来他就会自己去练 哇， 对，他会有这种就是特别想要去提升自己的这种想法在里头，他也见到了更多更强的队友，所以他会在整个就进了区队之后他的变化还是挺大的，能就是他刺激到他就看到更好的孩子，他有这种刺激他的感觉之后他就更加的努力。 对，就是让我们也明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嘛， 对对对，是 像您说的这个博鑫他自律，还有就是他受到这些优秀的队员的影响，他也想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对， 这也是我们说一个好的环境给孩子们能够 对促发人进步， 对 对， 让他就是不停的想要去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吗？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在冰球场上的表现，还有在学习之外，像您刚才也提到了，他的这些队友们大家的状态啊成绩啊 对 也都是这样子的，自然他们也不会说谁想去这个落下， 对 因为之前也听到过有一些家长就讲嘛，说我们如果最近有考试，教练们还会问他们你最近考试怎么样啊，考试成绩要是有的可能不太理想的啊，那你训练可能要先停一停了啊，可能也都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在激励着他们嘛。 会，他也会觉得哎，你看就是同球队的孩子比如说成绩特别好的几个孩子他就会觉得哎，那我就不能落后，然后他在学校也会更加努力的去学习，就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整个状态是在越来越好 哦， 对， 那真是非常好， 然后他又会自己去哎，他会不会像一年级就是小的时候哎，我就得抓紧时间闹腾一下啊，就是玩一下、啊、 那时候还不太懂事儿， 对，他不懂事儿，然后后面发现哎，我周围的这些孩子球队的孩子那个都学成绩都特别好，他就会抓紧时间学习，他也愿意就是说我到期末的时候然后别人老师就在更衣室大家一聊成绩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一样就这种感觉也会有 对，所以其实这个给博鑫带来的这种影响啊应该已经说是叫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了，甚至可以说是让我们这个家庭其实因为冰球也都带来了很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对于冰雪运动的关注，对于冰球的 对 啊这种了解，那一定是跟没有参与过冰球运动的家庭来比的话，那我们绝对博鑫在场上打球，您在场边都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解说来讲一讲场上比赛的一个形式了嘛啊， 就是原来完全没接触过这个冰雪运动，然后后面就是到他开始打冰球，接触冰雪项，就是从接触冰球开始，然后他们这帮孩子慢慢的除了冰球还滑雪对，就是团队一块团建都是去滑雪，冬天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冰雪运动好像在我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出现， 是甚至还把我们家庭里各小的小朋友都带动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整个这个家庭都在就是为冰雪运动去贡献我们的这个力量了嘛啊， 是， 那当然博鑫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这么多的收获，那在就是未来博鑫自己有没有对于打冰球有一些小小的规划呢？ 我就是想一直练一直练慢慢的变得特别好，然后就也一直都在打冰球学习也不能落，就是冰球就是运动还有和学习都很好，慢慢的我长大找工作我也想要一直就是打冰球 工作也想和冰球有一定的联系， 对， 看来冰球要在博鑫生命当中占很重要的一个比重了啊！ 他现在每天就是想着，我要是能进，就是先进是区队，然后市队，然后国家队 啊。我们还是有一个蛮清晰的规划目标的啊。 对， 那妈妈呢？您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就是作为家长，就是只要你去热爱他，我们就全力的支持。对，我们就是。一定会，他只要愿意去做，我们就陪着他做， 就是给他做好最强有力的一个 后盾， 对， 对， 支持 是 啊。然后，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着博鑫已经坚持了差不多 四年 多的时间了嘛， 对， 也的确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看到博鑫的这些收获了，所以也愿意继续去看他在这项运动当中不断的去给自己创造一些 成绩、 嗯、 啊，并且博鑫的确也是在这项运动当中始终是很快乐的，就像他自己提到的，有一些压力，有一些这个想要释放的情绪的时候，上到冰场上， 嗯， 给他的确就是能够起到这种释放压力的作用。 对， 其实这个在博鑫长大了以后，可能我觉得这种作用会更加的明显。 对 啊， 毕竟就是以后不是从事这个、 啊、 如就是职业的这种运动员、 嗯、对， 他会这项运动以后，比如说我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我可能打个球，打场球， 对， 在冰上跑一跑，我的这种压力就能释放出来。 对， 对他也是很好的， 和他的这些好队友们 对 啊，十年以后20年以后 还能一路 甚至是 打下去。对对 对，看到有一些估计可能博鑫他们也见到过那种就是打冰球时间很久的50多岁60岁左右的那些啊爷爷们，他们在场上的那种感情也好，他们的那种状态也好， 对， 我听到过很多家长会觉得说那种状态真的是让他们觉得很羡慕。 嗯，是这帮就是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家庭，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这种手足情的感觉在里头。 对， 就整个球队的孩子那种凝聚力、团结的那种力，真的是非常羡慕。 对，就是不仅是把孩子们凝聚在一起了，把我们很多的这些家庭都凝聚在一起了，我们也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嘛。这些兵爸兵妈们， 对对对， 每次陪着他们一起出去打比赛，我们也相当于就是一次团建了。 对，是 这种感情其实真的也是非常的好、 嗯、 啊，陪着孩子一起去成长，再加上他在这项运动当中得到的这些收获啊，不断的这种影响。那同时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啊，已经就近在眼前了啊，那我们对于冬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博鑫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嗯，我就是希望国家队就是自己中国队的队员都能表现出最好的这个实力， 嗯， 然后为国家争光嘛。 啊啊，自己有没有想要去现场看比赛呢？ 嗯，想要去看，就是想要看看就是世界级的那些队员是怎么打的球的 啊，看一看他们在现场的那种表现嘛，的确是跟在电视机前面看肯定感觉不一样啊。 嗯， 给妈妈下达任务了啊，到时候要抢票了。那妈妈呢，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嗯，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奥运会能让更多的人、 嗯、 更多人关注冰雪运动，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整个冰球事业才能够越来越强大。 嗯，对，我们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群的参与，或者说叫这个基数， 对， 才能够让我们这项运动发展得更好。 对， 我们已经是其中的参与者了，也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朋友。 对 对 对，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博鑫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看到博鑫参与这项运动，就像您之前提到的，博鑫是受到他的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的哥哥的这个影响，听到了这个运动。 嗯， 那有没有博鑫的朋友？ 有， 也因为博鑫的原因， 比就是一些比他小的孩子 啊， 然后就觉得，哎，就这项运动特别想去酷，然后尝试一下，然后就也都加入进来了， 啊、 也有 迈入我们的这个坑里了啊。 对对对，弟弟也是因为哥哥，然后也就开始也跟着一块儿开始打冰球。 嗯，所以的确我们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影响着身边的朋友们以及更多的人一起去加入这项运动。 嗯、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通过冬奥会啊，也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感受到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文化的这个影响。其实像刚才博鑫提到的，就是他希望我们的这些冬奥的这些健儿们能够在场上有更好的成绩。 嗯， 这个其实就是通过他们的影响去影响博鑫他们这些青少年， 嗯 啊，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热爱，还有对于体育精神的一种诠释吧。 对， 从他们的身上就能够看到运动员对待比赛、对待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态度。 嗯， 其实真的是可以说给博鑫他们的这些青少年来说，影响是会更加的深远， 树立了一个榜样。 对，还是这个榜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在他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这种冬奥会的魅力，可能对于他以后去理解奥林匹克文化，去再关注更多届的这些不管是夏奥会还是冬奥会， 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但是从我们北京冬奥会这个角度去入手，让他去认识去了解的话，肯定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嘛啊。 对， 那我们也一起期待冬奥会的时候能如博鑫的心愿那样啊，我们的冬奥健儿们有更好的成绩。当然也希望博鑫能够有机会啊，妈妈抢到票，让我们博鑫去现场近距离的去感受那些高水平的队伍他们的一个表现，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带来对于冰雪运动的一份期待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博鑫和妈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博鑫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栏目的主持人孙涛。品尝舌尖上的美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盘子干干净净，照出你我的品行。光盘行动，咱们一起来吧。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